友只听好歌不听话。 小提琴、口琴，还有我的徒弟田野，最关键大家还有我们每一位的演奏家，好，谢谢。